另外第二个问题呢、啊、就是关于食生的。咁呢你提过呢就不是话啲嘢生的你要食，而是有生命力的嘢呢就食咗就对身体好，是吗？即是啲植物。咁举个例，如果蒜头咁样，咁如果蒜头发緊牙嘅，咁系咪比起未发牙嘅蒜头我哋食会更加有益呢？或者洋葱啊，咁或者绿豆啊，咁系咪佢发牙变成呢、這个芽菜咁嘅时候系又更加有益呢？ 系啦，嗱，食生咧就最宝贵嘅就系啲酵素啊嘛。通常咧佢发紧芽嘅时候咧，酵素系最多嘅，咁就会好好多咯。咁就系、是、嗱，而家我哋平时洋葱啊、食蒜头啊嗰啲咧，吓、都系整熟咗嚟食噶嘛。 嗯， 咁咧酵素咪少咗好多咯。所以咧就系、是、如果得咧，生食最好咯。 咁但係咪要出咗牙先呢？ 出咗牙效果会更好啦。所有呢一啲一嚿二嚿嘅呢出咗牙都会好啲㗎。除咗一样就係咩话 薯仔。 係啦。 薯仔。 係啦。除咗薯仔之外呢，其实一般嚟讲出牙係冇乜问题㗎。效果会更加好。 嗯。 嗯。